产的还是在开在原理上做很大现在是容易做吧你知道吗这是容易的容易的要不明显了这是在这里不这是在这里我的话还有问题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好了我现在这不可能是容易的这是在这里我可能是在这里我不认识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